上，然后到达不同的地方。我们唯一相同的是，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品味1033，随时恭候你的绿色电台，随时给你一份幸福的味道。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120急救指挥中心，本期内容为您介绍中暑的急救方法，10点首播，17点重播，欢迎您收听参与。中暑是高温影响下的气温调节功能紊乱，常因烈日暴晒或在高温环境下重体力劳动所致。中暑按照病情的轻重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先兆中暑是在高温环境下，中暑者出现头晕、眼花、耳鸣、恶心、胸闷、心悸、无力、口渴、大汗、注意力不集中、四肢发麻，此时体温正常或稍高，一般不超过37.5度，这就是中暑的先兆表现。若及时采取措施，如迅速离开高温现场等，多能阻止中暑的发展。轻度中暑是除有先兆中暑表现之外，还有面色潮红或苍白、恶心、呕吐、气短、大汗、皮肤热或湿冷、脉搏细弱、心率增快、血压下降等呼吸循环衰竭的早期表现，此时的体温超过38度。重度中暑除了先兆中暑、轻度中暑的表现之外，还伴有昏厥、昏迷、痉挛或者是高热。日射病及强烈的阳光照射头部，造成颅内温度增高，中暑者出现剧烈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耳鸣、眼花、烦躁不安、神志障碍，严重者发生昏迷，体温可轻度增高。中暑时的紧急救护方法包括脱离高温环境，迅速将中暑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使其平卧，头部抬高，松解衣扣，并要及时补充液体。如果中暑者神志清醒并无恶心呕吐，可以饮用含盐的清凉饮料、茶水、绿豆汤等，以起到既降温又补充血容量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采用电风扇吹热等人工散热的方法，但不能直接对着病人吹风，防止又造成感冒。中暑呢，还可以采取头部冷敷的方法，在头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放置冰袋，把冰块、冰棍、冰激凌等放入塑料袋内封严密，也可使用，并可用冷水或者是30%的酒精擦浴，直至皮肤发红。以上就是高温环境下中暑的急救方法，感谢您的收听，120急救指挥中心，祝您周末愉快。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专家优势，同时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帕金森痴呆门诊、癫痫病门诊、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眩晕头晕门诊，望广大患者知晓。专病门诊出诊时间如下：帕金森痴呆门诊隔周周一全天，眩晕头晕门诊周二全天，癫痫病门诊周三全天，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隔周周五全天。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三河市运输管理站通告。 为了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经营活动，提高机动车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从即日起对全市的机动车维修市场进行清理整治活动，并将查处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抄告。清理整治内容如下：一、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看世界，放下往事，怕你怕过去有多美。 还有空气。茫茫人海，确定是你幸福闪烁的眼睛，月亮代表我的一颗心。 Baby, it's your song. 后悔，还问几年心碎，是是是非不再准备，反正大雨落在季节将你醉，难不醉常会吃亏，自我保卫建造自我喜乐的社会，爱上芭蕾爱的高贵，从之不变有刺的玫瑰，曾经的伤痛如今的轻松，自己给自己喝酒，只说会走的心灵的痛，爱做白日梦，如今不忘记把满天空，从前的心脏爱心的眼球，什么时候想你爱有一个世界的准备，第一次为自己动容，收拾心情收集滋味，想睡就睡，是说是颓废，欢迎跟随勉强的回，安慰自己将来更完美，真的心痛无尽的轻松，自己给自己喝酒，就说来自内心灵的痛，爱做把你爱已经不忘记把满天空，真的心痛爱心的眼神，什么时候想你来有一个世界上会很高，曾经的心痛如今的轻松，自己跟自己互动，举手投足跟心灵沟通，爱做白日梦已经不忘记把满天空，突然的寒风卷起了雪崩，于是他更加地动，风也让自己我的激动，自言自言不能欣赏自己的笑容，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非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就能就沉入海平线。说中你会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曾经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树上唱歌，这首歌曲呢是由作曲人陈小霞和作词人姚若龙继《下一个天亮》之后为郭靖量身打造出属于郭靖的歌曲，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作曲人陈小霞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目的是为了让整首歌有一种情歌童谣的味道。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着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没了。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都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吃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你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那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着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 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你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当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如果说你的生活不规律的话，你会更加的胖，即便是你总是在减食了，抽烟酗酒喜欢熬夜都是肥胖的主要的成因，想减脂一定要规律生活，养成好的习惯，少熬夜，往往生活最糟糕的时候也是身材最糟糕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baby， 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at the night, 为何你心的人啊留给我一往不尽的思念。 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经典旋律永恒不变， 流 金色 也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看唱 M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Devoción No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吉服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让我飞也好，让我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那天也骄傲，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想不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做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你就不要想起我，是词曲搭档杨子普申城的再次合作。作词者申城想借由田馥甄的歌声，唱出可能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面对情伤，其实心中根本不甘心、不解释的一种心情。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这是沉睡冰山后从不脱逃。 小虎的歌向来以他丰富的音乐性令人反复聆听也不厌倦，词意呢更加的是深处人心，无论听者是男是女都会被感动。这首热情的沙漠最早的原创的是一个双胞胎的组合，时间是1973年，中文版的最早呢是来自欧阳菲菲，后来被黄小虎所翻唱。 我的热情好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怕爱情的我。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青山喝，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于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给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于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小雨点滋润于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聚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联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增设居住空间，让临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630，715-56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引领三三我你的外地 真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玩得盖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却忘掉，谈天黑得太早。生难料，再和你比功效，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红尘恩情相报，花在眉也不相告，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不，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刻在他不在脚，少年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小虫他是三大音乐人之一，他的音乐的创作的风格千变万化，没有固定在同一个模式之下，朗朗上口，容易传唱。也许你不认识他，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他创作的歌却是漫天飞舞。1987年为周华健创作的这首《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专辑全亚洲销量突破了100万张，也为周华健迈向台湾民歌王的头衔而跨出了稳健的步伐。 别走开，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守住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 上帝的建议是不要强调自己多么的重要，受了多少的委屈，也不要一心想着去改变个人的屈辱，我们应该努力的去解释并且欣赏自己本质上的微不足道。 When you met crawls along the street chasing away the summer heat, footsteps outside somewhere below, the world ripples I've let it go.We built our church above the street. We practiced love between the sheets. The candy sweetness in the view. It paved my skin, I'm stained.

分题，这世界好事办得怎么不公平，也许享受这种乐趣，也许也许你喜欢看我伤心，难道你对我动了情，只怕我一拉锯成灰，一切都会来不及爱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委屈，难道还需要讲得激情，难道还需要充沛体力，难道要没事满嘴阴语，难道要装作懂得点滴，难道要像在扬鞭自己，难道要披上专属头巾，难道要像在演练戏剧，难道还需要能生能死，难道还需要想得起， 身体渴望 山。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 那个夏天，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黑暗真好，开心真好，会被你拥抱，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黑暗真好，开心真好，可以为你分到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 战国音乐定位为国内的首位实力创作型偶像歌手的黄征，不但具备有口皆碑的创作才华，健康帅气的完美形象，而且多才多艺，兴趣广泛，除了创作和演唱，他为很多的乐器还有演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征的野菊花。 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我想起清香野菊花，丛生在森林的脚下，远望天涯，近看脸颊，隔不断牵挂。是你问我什么泪怎么流，泪不伤害。是你问我什么伤怎么痛，更明白。 说澎湃，能不住相爱。也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也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神秘的海，我充满期待。也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也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是你的爱，只要我关怀。是你的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的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我想起清香一句话，从生在森林的脚下，奔往天涯，近看脸颊，可不断牵挂。什么里怎么没有伤害？是你问我什么伤怎么痛才更明白？我想起清香一句话，点缀暮色中的晚霞。情若只是痛若澎湃，不住相爱。也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也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是你的爱，我充满期待。也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也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是你的爱，值得我关怀。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 2011年在魔幻爱情大片《白狐》当中，倾情演绎了催人泪下的白狐，用音乐释放出了最催泪的爱恋诅咒，被听众誉为影视歌曲专业户的谢蓉儿，在后来呢陆续的推出了他的新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等你》。 等你，等你，等你，我站在风中寂寞的等你，看天空有乌云慢慢地飘过去，可是你还不曾来临。等你，等你，等你，我站在雨里寂寞地等你，让冰冷的寒雨把我湿得彻底，可是我还不曾离去。我等到了 到你。我站在风中寂寞的等你，看天空有乌云慢慢地飘过去，可是你还不曾来。 出租三河时段贾林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美在人间。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星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是小世界要把我写进情歌，那份爱是什么人？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被错过。在我的每一个角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折磨，你就很独特。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多 紧紧握，那份爱水深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他会在没有角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来证明我们今早已和注定？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点在眼前闪动，转动你立刻选择我。 Yeah, you are the one, she's shit together. Everybody loves just to sing over. You can never get one step further. Everybody back, don't see it come over. Keep up on rolling up the ball, jumping. Come on, boy,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the stitches, do this dance. 吉他伴奏演唱，收录在了2014年4月24号发行的首张同名的音乐专辑《梁罗》里面的，叫做《新人》。 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我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可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边景色。 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都以为李宗盛是个天才型的音乐顽童，事实上他的才气有限，努力十足。很多人都知道李宗盛这风趣幽默，爱说爱笑，事实上他是一个严谨自律、经常忧虑的创作者。那一夜我喝了酒，彭佳慧翻唱自李宗盛的歌。 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人来，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看着我的忧郁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下个季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要应该走开。 接下来时间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晓鸥演唱的《你是我的偶像》。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吴桐，拜拜。 Baby 我只能好好上帝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嘿嘿你却要死心塌地，就算换了头没关系，这城市的爱情存在太多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天长地久的美丽，两天情三天意谁都放弃了争取，除了你谁还能活出去。告诉你 baby 我只能讨好上帝，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嘿嘿你却要死心塌地，就算昏了都没关系。我说 baby 你只能 要坚持到底，为了爱拼了命一路跑下去。你就是我的偶像，千万看出了做榜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哎，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